第95回，因讹成实，元妃轰逝，以假混真，宝玉疯癫。话说贝明在门口和小丫头子说，宝玉的玉有了。那小丫头急忙回来告诉宝玉，众人听了都推着宝玉出去问他。众人在廊下听着，宝玉也觉放心，便走到门口问道，你哪里得了，快拿来。贝明道，拿是拿不来的，还得托人保去呢。宝玉道，你快说是怎么得的，我好叫人取去。贝明道，我在外头知道林爷爷去测字，我就跟了去。我听见说在当铺里找，我没等他说完，便跑到几个当铺里去，我比给他们瞧，有一家便说有，我说给我吧。那铺子里要票，我说当多少钱，他说300钱的也有，500钱的也有。前儿有一个人拿这么一块玉当了300钱去，今儿又有人也拿了一块玉当了500钱去。宝玉不等说完便道，你快拿300、500钱去取了来，我们挑着看是不是。里头袭人便催道，二爷不用理他，我小时候听见我哥哥常说，有些人卖那些小玉儿，没钱用便去当，想来是家家当铺里有的。众人正在听得诧异，被袭人一说，想了一想，倒大家笑起来说，快叫二爷进来吧，不用理那糊涂东西了，他说的那些玉想来不是正经东西。宝玉正笑着，只见秀烟来了。原来秀烟走到栊翠庵见了妙玉，不及闲话，便求妙玉伏击。妙玉冷笑几声说道，我与姑娘来往，为的是姑娘不是势力场中的人，今日怎么听了那里的谣言过来缠我，况且我并不晓得什么叫伏击。说着将要不理，秀烟懊悔此来，知他脾气是这么着的，一时我一说出不好白回去，又不好与他质证他会伏击的话，只得陪着笑将袭人等性命关系的话说了一遍。见妙玉略有活动，便起身拜了几拜。妙玉叹道，何必为人作嫁，但是我进京以来素无人知，今日你来破例，恐将来缠绕不休。秀烟道，我也一时不忍，知你必是慈悲的，便是将来他人求你，愿不愿在你，谁敢相强。妙玉笑了一笑，叫道婆焚香，在箱子里找出沙盘鸡架，梳了符，命秀烟行礼，祝告毕，起来同妙玉扶着鸡。不多时，只见那仙姬急书道，一来无迹去无踪，青埂峰下倚古松，欲追寻山万重，入我门来一笑逢。书毕停了机，秀烟便问请的是何仙。妙玉道，请的是拐仙。秀烟露了出来，请教妙玉解释。妙玉道，这个可不能，连我也不懂，你快拿去，他们的聪明人多着嘞。秀烟只得回来，进入院中，个人都问怎么样了。秀烟不及细说，便将所录机语递于李纨。众姊妹及宝玉争看，都解的是，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，然而丢是丢不了的，不知几时不找便出来了，但是青埂峰不知在哪里。李纨道，这是仙机隐语，咱们家里哪里跑出青埂峰来，必是谁怕查出，掉在有松树的山子石底下，也未可定。独是入我门来这句，到底是入谁的门呢？黛玉道，不知请的是谁。秀烟道，拐仙。探春道，若是仙家的门便难入了。 袭人心里着忙，便捕风捉影的混找，没一块石头底下不找的，只是没有。回到院中，宝玉也不问有无，只管傻笑。麝月着急道：“ 小祖宗，你到底是哪里丢的？说明了，我们就是受罪也在明处啊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我说外头丢的，你们又不依，你如今问我，我知道吗？”李纨探春道：“今儿从早起闹起，一到三更来的天了，你瞧林妹妹已经长不住，各自去了，我们也该歇歇了，明儿再闹吧。”说着大家散去，宝玉即便睡下。可怜袭人等哭一回想一回，一夜无眠，暂且不提。且说黛玉先自回去，想起金石的旧话来，反自喜欢，心里说道：“ 和尚道士的话，真个信不得。果真金玉有缘，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呢？或者因我之事，拆散他们的金玉，也未可知。” 想了半天，更觉安心，把这一天的劳乏竟不理会，重新倒看起书来。紫娟倒觉深倦，连催黛玉睡下。黛玉虽躺下，又想到海棠花上说：“ 这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，非比寻常之物，来去自有关系。若是这花主好事呢，不该失了这玉呀。看来此花开得不祥，莫非他有不吉之事？” 不觉又伤起心来，又转想到喜事上头，此花又似应开，此玉又似应失，如此一悲一喜，只想到五更方睡着。次日，王夫人等早派人到当铺里去查问，凤姐暗中设法找寻，一连闹了几天，总无下落。还喜贾母、贾政未知，袭人等每日提心吊胆，宝玉也好几天不上学，只是怔怔的，不言不语，没心没绪的。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，也不大着意。那日正在纳闷儿，忽见贾琏进来请安，嘻嘻的笑道：“今日听得军机贾雨村打发人来告诉二老爷说，舅太爷升了内阁大学士，奉旨来京，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马，有300里的文书去了，想舅太爷昼夜攒行，半个多月就要到了，侄儿特来回太太知道。”王夫人听说便欢喜非常，正想娘家人少，薛姨妈家又衰败了，兄弟又在外人，照应不着。今日忽听兄弟拜相回京，王家荣耀，将来宝玉都有倚靠，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开些了，天天专望兄弟来京。忽一天，贾政进来，满脸泪痕，喘吁吁的说道：“ 你快去禀知老太太，即刻进宫，不用多人的，是你服侍进去。因娘娘忽得暴病，现在太监在外立等，他说太医院已经奏明痰厥，不能医治。” 王夫人听说便大哭起来。贾政道：“ 这不是哭的时候，快快去请老太太，说得宽缓些，不要吓坏了老人家。” 贾政说着出来吩咐家人伺候。王夫人收了泪，去请贾母，只说元妃有病，进去请安。贾母念佛道：“ 怎么又病了？前番吓得我了不得，后来又打听错了，这回情愿再错了也罢。” 王夫人一面回答，一面催鸳鸯等开箱取衣饰穿戴起来。王夫人赶着回到自己房中，也穿戴好了，过来伺候。一时初听上轿进宫不提。且说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，胜券隆重，身体发福， 未免举动费力，每日起居劳乏，时发痰疾。因前日试验回宫，偶沾寒气，勾起旧病，不料此回甚属厉害，竟至痰气壅塞，四肢厥冷，一面奏明，即召太医调治，岂知汤药不进，连用通关之剂，并不见效。内官忧虑，奏请预办后事，所以传旨命贾氏交房觐见。贾母、王夫人遵旨进宫，见元妃痰塞口炎，不能言语，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，却少眼泪。贾母近前请安，奏些宽慰的话，少时贾政等执名递进，宫廷传奏，元妃目不能顾，渐渐脸色改变。内宫太监急要奏闻，恐派各妃看事，交房因期未便久期，请在外伺候。贾母、王夫人怎忍便离，无奈国家制度，只得下来，又不敢啼哭，唯有心内悲感。朝门内官员有戏，不多时，只见太监出来，力传钦天监，贾母便知不好，尚未感动。稍刻，小太监传谕出来说：“贾娘娘薨逝。”是年贾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，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，已交卯年寅月，存年四十三岁。贾母含悲起身，只得出宫上轿回家。贾政等亦已得信，一路悲戚。到家中，邢夫人、李纨、凤姐、宝玉等出厅分东西，迎着贾母请了安，并贾政、王夫人请安，大家哭泣不停。次日早起，凡有品级的按贵妃丧礼进内请安哭礼。贾政又是工部，虽按照遗嘱办理，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，同事又要请教他，所以两头更忙，非比从前太后与周妃的丧事了。但元妃并无所出，为氏曰：“贤淑贵妃，此事王家制度，不必多赘，只讲贾府中男女天天进宫，忙得了不得。幸喜凤姐儿近日身子好些，还得出来照应家事，又要预备王子腾进京接风贺喜。凤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内阁，仍带家眷来京，凤姐心里喜欢，便有些心病，有这些娘家的人，也便了开，所以身子倒觉比前好了些。”王夫人看见凤姐照旧办事，又把担子卸了一半，又眼见兄弟来京，诸事放心，倒觉安静些。独有宝玉，原是无职之人，又不念书，待如学里知他家里有事，也不来管他。贾政正忙，自然没有空查他。想来宝玉趁此机会，竟可与姊妹们天天畅乐，不料他自失了玉后，终日懒怠走动，说话也糊涂了。并等贾母等出门回来，有人叫他去请安便去，没人叫他，他也不动。袭人等怀着鬼胎，又不敢去招惹他，恐他生气，每日茶饭端到面前便吃，不来也不要。袭人看这光景，不像是有气，竟像是有病的。袭人偷着扣到潇湘馆告诉紫娟，说是二爷这么着，求姑娘给他开导开导。紫娟虽即告诉黛玉，只因黛玉想着亲事头上一定是自己了，如今见了他反觉不好意思。 若是他来呢，原是小时在一处的，也难不理他。若说我去找他，断断使不得， 所以黛玉不肯过来。袭人又背地里去告诉探春，哪知探春心里 明明知道海棠开的怪异， 宝玉失得更奇，接连着元妃姐姐轰逝，两家道不祥，日日愁闷，哪有心肠去劝宝玉？况兄妹们男女有别，只好过来一两次。 宝玉又终是懒懒的，所以也不大常来。宝钗也知失欲，因薛姨妈那日应了宝玉的亲事，回去便告诉了宝钗。薛姨妈还说， 虽是你姨妈说了，我还没有应准，说等你哥哥回来再定，你愿意不愿意？ 宝钗反正色地对母亲道， 妈妈这话说错了，女孩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，如今我父亲没了，妈妈应该做主的，再不然问哥哥，怎么问起我来？ 所以薛姨妈更爱惜她，说她虽是从小娇养惯的，却也生来的真静，因此在她面前反不提起宝玉了。宝钗自从听此一说，把宝玉两个字自然更不提起了，如今虽然听见失了玉，心里也甚惊疑，倒不好问，只得听旁人说去，竟像不与自己相干的。只有薛姨妈打发丫头过来了好几次问信，因她自己的儿子薛蟠的事交心，只等哥哥进京，便好为他出脱罪名。又知元妃已薨，虽然贾府忙乱，却得凤姐好了，出来李家，也把贾家的事撂开了。只苦了袭人，虽然在宝玉跟前低声下气的服侍劝慰，宝玉竟是不懂，袭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。过了几日，元妃停灵寝庙，贾母等送病去了几天，岂知宝玉一日呆似一日，也不发烧也不疼痛，只是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甚至说话都无头绪。那袭人、麝月等一发慌了，回过凤姐几次，凤姐不时过来，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气，如今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只有日日请医调治，煎药吃了好几剂，只有添病的，没有减病的。急着问她哪里不舒服，宝玉也说不出来，直至元妃逝毕，贾母惦记宝玉，亲自到园看事，王夫人也随过来，袭人等忙叫宝玉接去请安。宝玉虽说是病，每日原起来行动，今日叫他接贾母去，他依然仍是请安，唯是袭人在旁扶着指教。贾母看了便道， 我的儿，我打量你怎么病着，故此过来瞧你，经你依旧的模样，我的心放了好些。 王夫人也自然是宽心的，但宝玉并不回答，只惋惜惜的笑。贾母等进屋坐下，问他的话，袭人教一句，他说一句，大不似往常，只是一个傻子似的。贾母愈看愈疑，便说， 我才进来看时，不见有什么病，如今细细一瞧，这病果然不轻，竟是神魂失散的样子，到底因什么起的呢？ 王夫人知事难瞒，又瞧瞧袭人怪可怜的样子，只得便依着宝玉先前的话，将那往南安王府里去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地告诉了一遍，心里也彷徨得很，生恐贾母着急，并说， 现在着人在四下里找寻，求妾问卦，都说在当铺里找，少不得找着的。 贾母听了，急得站起来，眼泪直流，说道， 这件玉如何是丢得的？你们忒不懂事了，难道老爷也是撂开手的不成？ 王夫人知贾母生气，叫袭人等跪下，自己脸容低首回说， 媳妇恐老太太着急，老爷生气，所以都没敢回。 贾母咳道， 这是宝玉的命根子，因丢了，所以他是这么失魂丧魄的，还了得？况是这玉，满城里都知道，谁捡了去，便叫你们找出来吗？叫人快快请老爷，我与他说。 那时吓得王夫人、袭人等俱哀告道：“老太太这一生气，回来老爷更了不得了。现在宝玉病着，交给我们尽命的找来就是了。”贾母道：“ 你们怕老爷生气，有我呢。” 便叫麝月传人去请。不一时传进话来说：“老爷谢客去了。”贾母道：“ 不用他也使得，你们便说我说的话，暂且也不用责罚下人。我便叫莲儿来写出赏格，悬在前日经过的地方，便说有人捡得送来者，情愿送银10000两。如有知人捡得送信找得者，送银5000两。如真有了，不可吝惜银子，这么一找，少不得就找出来了。若是靠着咱们家几个人找，就找一辈子也不能得。” 王夫人也不敢直言，贾母传话告诉贾琏，叫他速办去了。贾母便叫人 将宝玉动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，只派袭人、秋文跟过来，余者仍留园内看屋子。 宝玉听了，终不言语，只是傻笑。贾母便携了宝玉起身，袭人等搀扶出园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叫王夫人坐下，看人收拾里间屋内安置，便对王夫人道：“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为的园里人少，怡红院里的花树忽萎忽开，有些奇怪。头里长着一块玉，能除邪祟，如今此玉丢了，生恐邪气一侵，故我带他过来一块住着，这几天也不用叫他出去，大夫来就在这里瞧。” 王夫人听说，便接口道：“ 老太太想的自然是，如今宝玉同着老太太住了，老太太福气大，不论什么都压住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什么福气？不过我屋里干净些，经卷也多，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。你问宝玉好不好？” 那宝玉见问，只是笑。袭人叫他说好，宝玉也就说好。王夫人见了这般光景，未免落泪，在贾母这里不敢出声。贾母知王夫人着急，便说道：“ 你回去吧，这里有我调停他。晚上老爷回来，告诉他不必来见我，不许言语就是了。” 王夫人去后，贾母叫鸳鸯找些安神定魄的药，暗方吃了不提。且说贾政当晚回家，在车内听见道上人说道：“ 人要发财也容易得很。” 那个问道：“怎么见得？” 这个人又道：“今日听见荣府里丢了什么哥的玉了，贴着招贴儿，上头写着玉的大小、式样、颜色，说有人捡了送去，就给10000银子，送信的还给5000呢。” 贾政虽未听得如此真切，心里诧异，急忙赶回，便叫门上的人问起那事来。门上的人禀道：“ 奴才头里也不知道，今儿晌午林二爷传出老太太的话，叫人去贴帖儿才知道的。” 贾政便叹气道：“ 家道该衰，偏生养这么一个孽障。才养他的时候满街的谣言，隔了10几年略好了些，这回子又大张小玉的找玉，成何道理？” 说着 忙走进里头去问王夫人，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诉。贾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，又不敢为傲，只抱怨王夫人几句，又走出来，叫瞒着老太太，背地里接了这个帖儿下来。岂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接了去了。过了些时，竟有人到荣府门上，口称送玉来。家内人们听见，喜欢的了不得，便说：“拿来，我给你回去。”那人便怀内掏出赏格来，指给门上人瞧：“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吗？写明送玉来的，给银一万两。二太爷，你们这会子瞧我穷，回来我得了银子就是个财主了，别这么代理不理的。”门上听他话头来得硬，说道：“你到底略给我瞧一瞧，我好给你回去。”那人初道不肯，后来听人说的有理，便掏出那玉，托在掌中一扬，说：“这是不是？”众家人原是在外服役，只知有玉也不常见，今日才看见这玉的模样了，急忙跑到里头，抢头抱似的。那日贾政、贾赦出门，只有贾琏在家。众人回明，贾琏还细问真不真，门上人口称亲眼见过，只是不给奴才，要见主子，一手交银，一手交玉。贾琏却也喜欢，忙去禀知王夫人，即便回明贾母，把个袭人乐得合掌念佛。贾母并不改口，一叠连声：“快叫莲儿请那人到书房内坐下，将玉取来一看，即便送银。”贾琏一言，请那人进来当客待他，用好言道谢，要借这玉送到里头，本人见了谢银分离不短。那人只得将一个红绸子包送过去，贾琏打开一看，可不是那一块金银美玉吗？贾琏素昔原不理论，今日倒要看看，看了半日，上面的字也仿佛认得出来，什么除邪祟等字。贾琏看了喜之不胜，便叫家人伺候，忙忙的送与贾母、王夫人认去。这会子惊动了何家的人，都等着争看。凤姐见贾琏进来，便劈手夺去，不敢先看，送到贾母手里。贾琏笑道：“你这么一点事，还不叫我献功吗？”贾母打开看时，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，一面擦摸，鸳鸯拿上眼镜来，带着一瞧，说：“奇怪，这块玉倒是的，怎么把头里的宝色都没了呢？”王夫人看了一会子，也认不出，便叫凤姐过来看。凤姐看了道：“像倒像，只是颜色不大对，不如叫宝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。”袭人在旁也看着，未必是那一块，只是盼得心盛，也不敢说出不像来。凤姐于是从贾母手中接过来，同着袭人拿来给宝玉瞧。这时宝玉正睡着才醒，凤姐告诉道：“你的玉有了。”宝玉睡眼朦胧，接在手里也没瞧，便往地上一撂道：“你们又来哄我了。”说着只是冷笑。凤姐连忙拾起来道：“这也奇了，怎么你没瞧就知道呢？”宝玉也不答言，只管笑。王夫人也进屋里来了，见他这样，便道：“这不用说了，他那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一种古怪东西，自然他有道理。想来这个必是人见了帖儿照样做的。”大家此时恍然大悟。贾琏在外间屋里听见这话，便说道：“既不是，快拿来给我问问他去，人家这样时他敢来鬼混。”贾母喝住道：“莲儿， 拿了去给他，叫他去吧。那也是穷极了的人，没法了。所以见我们家有这样事，他便想着赚几个钱也是有的。如今白白的花了钱弄了这个东西，又叫咱们认出来了。依着我，不要难为他，把这玉还他，说不是我们的，赏给他几两银子，外头的人知道了，才肯有信儿就送来呢。若是难为了这个人，就是有真的，人家也不敢拿来了。 贾琏答应出去，那人还等着呢，半日不见人来，正在那里心里发虚。只见贾琏气愤走出来了，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